好，其实而家都系我《差双周报》嘅读 part two 嚟嘅，因为 part one 未得咁长。 又拉多，又要将个嗰单嘢攞翻出嚟啊！因为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的时候，啱啱新鲜滚热辣，就相关嘅资讯唔够多，亦都系有点疑乱，所以就唔系讲得好详细啦。上两个礼拜。先讲咧，个嘢系还原啦， 又系美心的奇妙冒险。 即系呢个之后嗱，我系末人， 我系杰特啦。 继续啦，你 即系阿小静， 我冇嘢讲噶，基本上 咁啊系 ，OK。 呢排我冇咩好。 首先因为系正式讲咁样，我哋重新讲翻一次，就系呢只系一个台湾赤出游戏去做出嘅一个游戏，一个恐怖游戏，其实喺 Steam 上面上架嘅 PC 平台恐怖游戏啦。就以個台個背景係台灣 戒嚴年代， 唔係八十年代。 過咗戒嚴，啱過咗。 戒嚴好似八十年代尾，佢應該係戒嚴前。 因為佢呢兩個背景共通點就係戒嚴時代下嘅平民。 戒嚴時代嘅末期，準備解嚴。 係啊， 八十年代初，即係我啱啱出世的時候。OK， 即係咁啊嘅台灣啦，以為背景嘅恐怖遊戲，咁入面就會搞到咁大件事，就唔關隻嘢，唔關戒嚴事。雖然戒嚴都有除咗少少嘅，但就唔相關嘅。咁主要就係入面有張符，上面就寫住尼帕即係用中文讀咧，用粵語讀咧，好難讀啊！我都係用翻即國語就係尼瑪白痴嘅近音。同埋上面中間有個印仔，有個印章，個印章係用算文寫住呢個小紅習近平小紅為例，有個咁嘅印喺度。咁啊，結果就大陸嗰邊就一下子喺好瞬間嘅時間，我用瞬間嚟形容，因為咧係講緊係一個晏晝嘅程度，一個晏晝之間。就爆到全國喺度聲討如何那樣，因為在之前呢隻 game 呢係一路都有部分嘅大陸玩家係點講啊期待啦，因為隻 game 未出啦嘛，佢前面有一個叫做現實解謎遊戲都有有人隔空雲參與的，因為佢哋嚟唔到台灣啦嘛，喺台灣搞嘅因為。咁 OK， 咁其實大家無論係中國嗰邊啦，定台灣嗰邊都係其實有一部分人好期待嘅。咁啊，等緊咁啊，有啲吹捧啊、激氣啊，結果就日日又出。咁啊，大家都即係話玩得好開心，如何那樣乜嘢嘢啦。咁但係喺23号上個月23号左右啦。咁佢就爆就有人話：，做乜入邊有副符？入邊啲字好奇怪喎、啊！咁跟住就啱啱講個情況，咁然後就啲實況，即係大陸嘅實況主啊，啲網紅啊 ，Kika 啊，就出嚟就開始一路抵制如何那樣，突然間由呢個獨國產遊戲變成呢個台獨遊戲，呢個係即係大陸啲中國大陸 啲定位真係好奇怪， 啲分類真係 好快啊！龍門漂移真係快過架車， 翻臉比翻書快。即系 OK 啊，咁虽然有人话就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就系如果唔系咁嘅情况咧，就会被冠上呢个助长台独的嘢，咁佢哋嘅事业就毁了啊！咁我佢就唔系完全不能理解啊，不过就OK 啦，你喜欢啦。总之件事就这么一回事。然后咧就系大陆，首先系大陆代理嘅代理商，我唔记得嗰间公司名啦，就去话取消佢哋嘅代理版合作。跟住幾乎係同一日，我唔記得係，總之好短時間啦，一日之內就輪到呢個赤足嘅金主，即係俾錢幕後資金啊，就嚟講，我哋同佢割席，即係我哋不排除追討接下來的損失。咁然後大陸嗰邊代理就唔使諗啦，大家明㗎啦。咁點解金主都係啦？因為佢其實係一間好據說啦，個資金來源係來自上海嘅，即係嗰間公司係台灣公司，好似台灣公司，但係個公司係上海嗰邊相關的。總之最終金主啦，即係唔係金主，係金主後面一個幕後嗰件係上海資金嚟嘅，所以佢哋都一樣採用一樣嘅狀況啊，就係話我首先就係佢我話佢方違約。然後就話不排除追討損失，咁啊就係呢個就即係幾可愛啊呢點。咁跟住就若干時間，好似一兩日啊，總之唔係好長，亦都唔係即刻嘅。咁就呢個還原喺呢個 Steam 上面落咗架。現在呢一刻，以我冇搞錯的話，呢一刻為止都仲係落架狀態嘅，都係未重新上架嘅。當然你之前買咗嘅，你可以繼續玩嘅，冇問題嘅。 咁就而家暫時嘅狀況係如此啦嚇。咁啊，啱我哋上次新聞都有提到啊，有玩家要退費乜乜七七，咁加埋好似九千幾個。咁啊 ，OK， 咁但係我哋更正翻一件事，我哋上一次有提到個銷量200,000，其實係後屘再隔多一日。就係、是、我哋其實應該係出街嗰一日，就係我哋上一次新聞出街嗰日就話呢個銷量過咗800,000，但係嗰時赤足行翻出嚟話呢個數係嚴重地高估了。咁實際上有幾多佢赤足係冇提到嘅？先講赤足係個團體嚟嘅，係閪班人咁啊，話佢咁啊，話個銷量其實係幾多冇人知，真係目前係真係冇人知嘅。不過喺台灣就係、是。禁完之後更加掀起咗個熱潮，好得意嘅就係講緊你啲包括啲咩？我記得陳其邁有份，即係陳其邁即係高雄落選嗰、那個嗰、那個嘅選市長，又係落選咗嗰件仲有扎啲其實你知唔知啊？正常新聞相關，但係唔係 ACG 相關，都走嚟話實放還願，或者諸如此類。然後政府部門啊，當然係指台灣政府部門啦，就攞嗰啲相關嘅 letter 出嚟，就去講，因為佢呢個講，因為講邪教組織嘅故事。嗱，先講我玩唔到隻 game， 因為落咗架，即係我目前玩唔到隻 game。雖然係都係嗰句，但我講呢句嘢又會有人走出嚟話又捧只 game 過嚟，冇做啲咁嘅嘢。等我有時間先。佢我冇玩只 game， 但係我知佢個入邊講係邪教組織。有啲人好中意攞佢哋入邊啲嘢去做 letter， 係政府會攞嚟做宣傳。即係譬如話，現在呢個內政部話哦，呢個邪教組織如何那樣咁啊？呢個經濟部就話就。叫啲人去買，我諗緊，大佬你叫啲人去買嗰陣時咧，只機已經落咗價啦，去邊度買，大佬？即係唔緊要啦，總之就係各個地方都係反而因為咁樣嘅操作，因為原本台灣出 game 其實係好閒事嚟嘅，台灣其實出咗好多好多遊戲，咁但係佢變成一個社會現象級咗嘅遊戲，這個就我哋上次新聞冇提到嘅後續嚟嘅，因為係兩者係相關嘅，因為《蘋果日報》係頭條。頭條呢單嘢俾大陸封鎖，跟住就落架呢啲，佢係用頭寫，唔係 C one， 亦都唔係 E one 啊 ，A one 啊，大佬，即係我哋用香港嘅業主嘅叫法啦嚇，即係唔係娛樂版，唔係休閒版啊，這個頭社會版頭條，一隻遊戲下架，一隻後期俾人抵制下架，居然可以放上社會版頭條，可見台灣幾咁和平。雖然都其實都因為見到我哋都唔會將佢當頭等大事，雖然我哋另外分開咗一節嚟講啦。總之就係一節遊戲就是這麼回事。咁嗱好啦，然後咧就好得意嘅，咁咧就嗰種社會現象啦，啱啱講咗，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乜嘢啦？我都係睇人哋轉貼嘅，有個屋企開廟宇啊，啲係啲道教廟官，因為台灣非常多，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嘅廟宇嘅應該唔係廟祝嚟，佢話屋企開廟就佢唔係話自己廟祝，我估佢唔係本人係廟祝，可能佢屋企人或者係其他相關的係廟祝啦。咁就走出嚟話嗱，根據我所認知嘅道教符嗰啲嘅，因為呢個係道教的符啦嘅畫法入邊咧，佢個結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點講啊？其實係一個驅煞符啊。攞嚟驅魔用嘅，即係啲捉鎮鬼啊，鎮佢嘅符嚟嘅，因為佢有個我嗰陣點讀啊，上邊個四字有個正字，即係嗰個字應該點讀啊？我唔係好記得啦。即係總之呢種有呢個字嘅符就係鎮煞符嚟嘅，其實係一個咁，然後就佢就話佢啊，佢個官嗰個咩啊？呢、这個佢入邊有呢、这個啲得啊，係其實係可以將佢嚟，因為而且中間有個印鑑啊嘛。因為其實呢樣我之前已經有個咁嘅懷疑噶啦。印鑑啊，通常係指印鑑上面所記載嘅人，即通常有個印鑑主啦，即係指印鑑主嘅承認、確認，或者係以佢，或者係話呢份公文係我發嘅，咁我咪喺下邊等個印咯。咁我或者係呢份支票係我簽嘅，咁我喺下邊等個印咯。通常咁嘅情況嚟噶嘛。咁但係呢種符梗係唔係係咪啊？咁係咪應其實咁其實 唔係話阿小熊維尼係白痴喎，即係唔係話習近平係白痴嚟喎。其實一開始我已經覺得其實有啲怪嘅咯。咁佢哋解出嚟就係呢個嘢就應該係解咗咧，就係以習近平、小熊維尼之名出動三清教主及左右護法、北斗星君、南斗星君對妖魔鬼怪就孖叉佢，就你孖白痴孖叉佢哋，即係作為一個驅鬼嘅符。咁、其實哪裡侮辱了習近平咧？即係我即係好簡單，就是、翻譯翻就係我哋成日睇嗰啲殭屍，唔係成日睇啦，以前成日睇啦啲殭屍片話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嗰啲啊，你聽下成日聽下，咁你會唔會覺得係侮辱緊太上老君咧？又好似講唔通喎，係啦，即係嗱，當然呢個係一個額外解釋，但我覺得非常之有趣，所以我攞出嚟攞出嚟睇一睇。但係結總之，但係佢就喺彈出嚟當日就已經係佢就話過呢個係一個原本遊戲內部測試用素材，所以但係我哋喺正式版唔記得將佢移除，所以我哋而家最後就跟住佢一個即時一個 plan 就已經係一個另一副符，即係更新咗個 patch 嘅話咧，就會將會係另一副符去更新到佢，同埋有啲小更新順便一齊出埋啦嚇。咁無論你接唔接受呢個嘢，因為其實兩者都有可能真係嘅，因為佢可以喺當日之內出一副新嘅符，同埋其他嘅筆一齊掟上 patch， 代表住其實佢真係會有套設計咗一套新嘅符，因為其實佢係只係一個場景，一個背景嘅其中一個小符，某個地方，因為邪教組織啊嘛，咪啲信徒啊下邊屋企貼滿符啦咁樣。即系唔系鬼佬嗰种邪教，中国嗰种咁啊，贴满晒奇奇怪怪嘅符，咁好正常啦吓。咁佢屋企嘅其中一道符系咁样啊，当然咁佢后边仲拎嗰样嘢出嚟讲嘅，但系就因为好快就俾人打脸了，所以就现在应该冇提到啦。就系、是、一个好似话呢个炸包子，唔系炸包子，系一个包子俾呢个萝莉包子萝莉控乜乜如才那样嘅，话佢俾人拉。咁其實就係、是、啲人就好容易諗到咧，就係、是、因為習近平喺大陸比較常叫嘅暱稱，反而其實唔係小熊維尼，雖然都係佢哋發明嘅，佢哋更加會常叫佢做炸包子，因為佢喺唔知某間好平民嘅包賣包嘅鋪頭或者包子啦嘅鋪頭入邊度食個包，咁啊做啲公關宣傳，但係做得非常之作假，啲人就話佢就係話佢影帝，話佢扮嘢。咁啊，佢就變成就炸包子，就係佢哋個好似叫慶豐啊，因為佢另一個暱稱叫慶豐帝喺入邊。咁啲人就話：哎呀，你又即係呢度講嘢，講到符入邊講完，又呢度入邊又講一次。咁就跟住佢當赤足嗰邊啲人先話出嚟：唔好意思啊，我哋個企劃咧個代號個暱稱，唔係我暱稱嗰個唔係暱稱嚟嘅，個藝名啊，即係啲叫咩啊？即係筆名啦，類似筆名嘅物體啊，就係包子。即係 exactly 一樣一樣嘅啫，佢呢個叻他係叻他跟佢哋自己話緊嗰個製作團體嗰條某條友仔係羅尼控，係呢樣嘢咁大把啫。咁啊，咁所以就好快呢關相關嘅人就即係大家會不斷咁攞啲嘢出嚟無限上綱上線去腦補啊！哇，美心哦，就係、是、你不如話美心王宮啦，佢話美心就係因為你係美國嗰邊，你個心向美國，咁入邊個邪教組織叫六心社啊，好似叫。跟住就話：哦，你呢個，我哋六大陸的心就是邪教，話佢咁樣，你話咧侮辱緊中國咁啊？你要唔要查下大？唔係，你要唔要查下台灣有幾多個組織叫六心社？要孖叉都係嗰扎六心社去孖叉你先啦。唔係叫六心，唔係咪一定社嘅？六心嘅相關組織個啊，你要孖叉都佢哋孖叉先啦。即係總之就係各種穿作附會話佢啊，話佢咩八九八九六四啊，八九八八啊，定乜嘢啊？就話佢係影射緊六四事件，因為八九年就1989年6月4日啊嘛，講六四事件咁緊啊，佢啊，即係個八九就係年份，後邊八八就係8×8=64，6月4日。哇！呢種咁嘅點講啊？即係我諗魯迅係講錯咗啊！中國人唔單止喺性方面嘅幻想力非常之強。在一些妄想被害妄想能力上面的幻想都是创作力量和幻想会吓你一跳。我听到真的是你知不知道黑人问号的状况我是首先是黑人问号然后就是成龙那只感头你们在那里噏乜沟。 不过这些差不多无日无之了。 非常之昂居现在就结果就是刚刚说就是有人 就話：你知唔知你將人哋嘅名抌落個符度係咩意思啊？我覺得第一個反應就係、是我印象中人名會抌落符度咧，就妖魔就兩種啊，妖魔係中間俾人釘嗰、那個，妖魔就係太上老君嗰只。但係即係所以我先後屘再查，點解會查到啱啱嗰段嘢咧？就係、是、因為我真係 network 查見到，跟住查到底符入邊個印鑑係咩意思咧？即係結果就啱啱查到嗰個嘅意思啦，幾可愛。咁就現在就目前最新進度就係講緊沒有進度，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個開發原開發商赤足同資金來源嗰個唔記咗啦，金主啦叫佢，金主而家就賴方咗，咁變成就係佢個分成同銷售方面咧，佢必須要撳住佢，必須要停止咗佢嘅銷售。如果唔係喺佢哋到時要點講啊？到時咁呢個遊戲賣出到底屬於呢個金主加赤足得啊，定係已經再只係屬於赤足，定係點樣？佢哋相關嘅版權啊，嗰類嘢個所屬嘅糾紛、利益所屬嘅糾紛啊，係未傾好嘅，因為突然間你就單方面同佢講咩啫嘛。咁所以佢現在佢就但佢嘅官方理由就宣稱佢有閃退，因為佢嘅筆，咁佢就話所以下架。咁以我所知啊，以我所知，一隻遊戲如果有出現一個點講啊，只要唔係毀滅級嘅筆咧，就其實就唔應該就唔會去咁樣下架。上一隻喺 Steam 因為筆而下架，大家眾所周知就係蝙蝠俠阿卡漢。嗰邊就係上一隻啦，我唔覺得佢嗰個系列啦，總之係你最新作啦，就係、是、話因為筆太多如何那樣，所以要下架三個月先最後重新上架間嘅、嗯。但係呢隻 game 還原應該係未有去到咁嚴重嘅程度，但、我諗但一般估計都係因為佢要傾翻個點講啊？點收貨同個金主傾翻，你分手你都要傾啊！你睇下點樣分手法。咁我之前抌咗嘅錢，你係原舊俾翻我定係點？定係如何一樣？已經買咗個遊戲個分成要點樣分？往後如果仲有遊戲個繼續有發售，一定係一日應有噶嘛？個銷售數我到底仲有冇得分？即係啲英國脱歐啲 fan 嚟嘅。即係聽我脱歐，你諗到拖幾耐？雖然啲遊戲兩個就應該唔會 拖嘅，應該仲有嘅拖佢嘅，睇個樣係。 即係咁啊，總之就目前就用呢個筆一日有筆而下架，所以就只有呢個已經買咗嘅人可以繼續玩。而家目前處於咁嘅狀態。而好可愛就係咩咧？就又有法律專家，你知呢啲一變咗社會新聞，啲乜乜專家就跳出嚟，好似我哋咁啦嚇。即係有乜跳出嚟就話哦，其實咧根據雖然就唔知道佢哋當初簽嘅合約係如何嘅，但係咧相信非常高嘅可能性之下嘅赤足係冇違反到個點講咧個銷售協議嘅，因為你我諗你斷估呢個銷售協議唔會有呢個不能有呢個習近平小紅為你啲咁戇居嘅嘢嘅喎。或者擴闊少少，你都唔會有呢個不能辱華條件啩？即係佢所謂的辱華，雖然啦，上次講過，其實你跳咗，你將佢跳到辱華，其實好戇居嘅事嚟。我話首先，習近平小紅為你呢七粒字，好明顯侮辱咗嘅係小紅為你。呢、這個我上次講過啦，呢個 get 我啦，太正，所以我要再講一次。跟住 ，OK， 我就當我係侮辱小紅為你退，我就當我係侮辱，我講小紅為你係侮辱緊習近平。OK， 我就當呢個樣係事實。但係咁我侮辱習近平，又關你中國人咩事咧？即係我即係等於我哋鬧蔡英文，係咪我哋啦嚇？佢哋講噶啊，啲台灣人鬧蔡英文就係做咯，反正係天天照三餐加宵夜下午茶，去鬧蔡英文嘅咯。即係我哋鬧特首。即係你唔會因為我哋有人走去鬧啊而家我哋叫嘅阿柒婆啦嚇啊寫突然間唔記得佢叫咩名 字？阿娥姐啊， 林鄭月娥。 阿娥姐 啊，即係我哋話，如果會唔會有人話阿柒婆，即係有佢三條柒啊嘛，話佢阿柒婆，而你會覺得成個香港俾人侮辱咗嚇、啊？你即係我又有一次黑人問好加成龍，你阿鬼乜春啊？即系点解会冇咗个元首？点解会变成冇咗咧？ 朕即国家，你听6月14讲啊？ 即系 OK 嗱，呢个就系、是、我再退一步， 你侮辱過個元首，如果假設真係代表侮辱個國家，因為有某啲狀況下成立嘅，即係譬如佢代表個國家出席某啲場合，咁嘅情況下的確係會出現嘅。OK， 我就當咁嘅情況係成立嘅。侮辱你國又關你咩事咧？即係我呢個我理解唔到，即係人你即係因為小熊維尼呢個叻呢個叻他呢個朵係大陸人發明嘅。即系唔系我哋发明嘅，我哋攞嚟用嘅啫。我哋觉得几过瘾，攞出嚟用嘅啫。虽然我哋都好少用啦，即系咁嘅情况下，咁你哋又讲，我哋又讲，做乜？你哋又讲得，我哋唔讲得。即系我哋而家我系代表住台湾人或者系赤族啦，去讲，做乜你哋讲得，我唔讲得？即系佢立场，即系又话说好了的国产游戏咧，即系都变成嘅，好似就系我即系。我同你系一家人，但系我讲得嘅嘢你唔讲得，系唔该你 咩？你嘅嘢系我嘅嘢，我嘅嘢都系我嘅嘢。 逻辑，我觉得有啲逻辑系完全死掉了，我系冇办法喺一个逻辑正常运转嘅状况下理解到佢哋噏紧乜鸠，即系唔得，我真系好难理解佢哋可以点解可以。 What seven you say？ 系啊，系咯，系咯，即系点样可以咁样一路一做咩？由呢、這个小红围嚟变咗肉集。呢、這個我已經係理解唔到啦，由玉澤變成咗玉華，唔係玉中，我亦都係理解唔到嘅。即係由呢個玉中又變成咗玉華，什麼時候中國就代表你全世界所有華人咧？即係OK， 你當香港仲係前面仲有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你仲可以話香港屬於中國嘅。OK， 我哋而家係俾人殖民地嘛 ，OK。台湾从来都不是属于你 ，OK， 你都依然可以话、哦、理论上佢是你的你中意咁讲 ，OK。马来西亚人咧，关佢咩事啊？即系会变成成件事就系拗穿个头，就系如此那样咁啊，变成一段闹剧一个风波。咁就其实就点讲咧？你话可惜就真系几可惜嘅。咁啊，变成就好戆居地。有隻遊戲咁樣俾人話，而且因為根據玩咗嘅人嘅評價啦，其實係以台灣嚟講一個少數非常高質嘅遊戲嚟嘅，還原其實係一隻巨人者魔術啦，一句嘅話嚇到瀨尿啊，嚇到咩啊，即係攞 VR 嚇，攞 VR 玩嚇到喊啊，因為隻嘢支援 VR 嘅，即係嚇到喊啊，如何那樣咁樣，其實我都即係我係真係有興趣，因為我好想回一回佢到底有乜嘢遊戲可以咁恐怖，因為而且因為佢背景咧係80年代初嘅台灣啊，佢入邊嘅一啲層次嗰啲嘢，如果你間屋夠舊的話咧。就是你屋企嚟，即系仲要系嗰种，因为台湾啲内部装修嗰啲嘢，其实原来据说啦系好高度相似，即系大家都差唔多款嘅，即系咁啊变成一啲人话，你知唔知你搞到我玩完只 game 你有压力创伤后群症候群啊？因为我打开只 game 吓完啦 ，OK 吓完都算啦，行翻出个门口，打开浴室，咁同只 Q 俾人 Q 样。即系几好啊！即系嘅，所以我系几有兴趣去玩嘅，到底有几咁恐怖，如何那样啦吓？咁但系目前就未有啦吓。等我有得闲，我就揾个买多咗嘅人去拗嚟玩下。咁啊，因为件事就都过差唔多啦。但系我补充翻，之前新闻 part one 嗰度冇提到嘅一个新闻，都系关 Steam 相关，都系不相关嘅。Steam 商唔係完全相關，因為出事嘅係其實係 PS4 有隻 game 最近發售 EA 管理他乜 EA 真係點講啊？洗拍完一波之後又要再重新提翻醒大家，唔好意思，他媽的我是一間垃圾公司，即係佢入邊出咗隻我唔識點讀啦嚇 ，ANTHEM 就一隻就好似咩戰鬥聖歌中文叫，我叫翻佢戰鬥聖歌咧，我唔識，我英文就差。佢就隻 game 就出咗嚟，咁就劣評如潮啦，咁就主要係講隻 game 個 trailer 做到幾勁，如何那樣後面縮水，但係呢啲唔係新聞，呢啲真係不足以成為新聞嘅，你即係唔好講 EA 啦，普通 game 廠都會啦，雖然佢哋縮水都幾誇張嚇，咁呢個 EA 撲街都唔可以係新聞嚟㗎，要大家明白。OK， 但問題就係在於喺 PS4， 尤其是 PS4 Pro 去運行呢隻 game 的時候會死機。佢嘅死機唔係只成個單 game 咁簡單，唔係跟住量一量佢 boot 翻機就冇事，係有人據說係有人直接轉咗，成部機轉交叉咗。咁 結果就呢、這個呢、這個Sony 嗰邊就同佢講，唔好意思，我哋已經知道呢個狀況，我哋唯一可以目前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唔好開啟隻遊戲，直到另行通告為止。因為佢要執筆，要成如何那樣，我哋不建議各位去開啟隻遊戲。如果你買咗嘅話，喺 PSN 上面買嘅話，我哋會無條件退費。你只要寫翻你點啊申訴信啊嗰啲咁啊登記信。我哋就無條件會退翻，你只要係買咗隻 game 嘅，佢無條件退翻錢俾你。咁啊，大概係咁啦。佢 packing 但係佢冇提到 packing 要點樣退貨，如何那樣。總之就係連在呢一刻，如果你真係咁啱你買咗隻遊戲，而如果咁神奇地你買隻遊戲，但係唔知道呢單嘢嘅話，而咁可愛地你係用緊 PS4 去玩呢隻遊戲的話，請唔好再打開呢隻遊戲，熄咗佢。直到你等我哋等佢等蚊瞓啦，你留意一下官方新聞，佢幾時會話何你講翻？哦，嗰、那個要個新嘅修正筆、修正 patch 可以修正翻呢個問題。因為以我所知，到我錄音呢一刻為止，都未見到佢有個修正 patch 出嚟。喂，大佬，我真係幾耐冇見嗰啲咁嚴重嘅筆咯，即係係當年你iTunes 啊。格式化咗你個 hard disk 嗰個級數嚟喎，你專撚咗人哋部 PS4 喎，即係你話你輕機嚟，你話閃退輕機，甚至點講啊，甚至單機佢成部熄咗，你要重新開過，都其實都好少見噶啦，已經係，但係都尚算係理解狀況。你專 Q 咗人哋部機喎，狀況全部發生喺 PS4 上面，喺 PC 版，因為 PC 版平台好似冇咁嘅情況發生，雖然就對據說呢個 low 零筆同埋呢個都唔可以叫筆嘅，佢總之佢就係 low 零非常之長得好緊要，佢有個 patch 係出咗噶啦，已經係佢會令個 low 零可以短翻一半嘅，但係都係好頻繁嘅 low 零啦。即係我好耐冇聽過呢咁嚴重嘅筆嘅咯。所以就都唔算緊急呼籲㗎啦。如果你而家你先聽到我而家講，你先知道有一個問題，而且你係玩家的話，咁我你都足夠你背㗎啦。可能你已經係對住跟部專咗喺 PS4 聽緊我哋嘅嘢㗎啦，係嘛？即係所以就咁嗱，兩單一單一單好大的，一單好細的，即係説話上嗰個方面啦，即係説話俾啦。咁啊都講完啦。咁我哋呢個特別版的 補充嗱，今日上集既然你提開 PS4，我講下啲小消息啦。 OK 啦，OK。 PS4 終於推出咗iPhone 同埋 Android 上面嘅 Remote Play 嘅 app 啦，即係話你可以用 update 咗 firmware 之後咧，你可以用 iPhone、iPad、Android 手機 Remote Play PS4 嘅遊戲。 咁啊，住我有啲奇怪，我印象中好似之前已經見過人用 Android 機啊，唔係 Sony 專用嗰嚿嘢。Sony 機專用的，個 friend 係 Sony 機。 而家就開放到你，總之就咧，你個手機裝咗 app， 而 iPS4 upgrade 咗 firmware 咧就可以啦。但係唔好期待太高，你玩機戰啊嗰類冇乜所謂嘅。但如果你玩動作遊戲啊 FPS 嗰一，你就算把啦。 我因為我用過，雖然係我係嗰間 Sony 自己個家嗰嚿嘢，但係嗰嚿嘢而家搬到其他平台都用得啦。我 Sony 自家一開始嗰嚿嘢，我係用過嘅。個 delay 大概係半秒到一秒，以香港嘅普遍寬頻速度嚟講，都要睇翻你條線。所以音 game 絕對不可能。咁 FPS 就，如果你有咁神嘅技術，咁可能或許也許未必得嘅。即係如果係 RPG 類可以嘅，其他就我其他你就冇諗啦。 咩事啊？delay 因為你好簡單，個畫面其實係射過去，射上網，跟住咁經過網去翻你個手機上面噶嘛。即係所以就嗰、那個 delay 會非常嚴重，你嘅指令都會有一個頗嚴重嘅 delay。即係到由整個 delay 又講緊由你發按鍵開始，咁佢處理啦，跟住發定上網，去到你屋企部機，你部屋企部 PS4 處理完，有個按鍵嘅反應翻嚟個畫面上面個畫面再傳上去 network， 再落翻去你部機度，你見到你撳個掣有反應呢、這個過程。 音 game 睇下咩嘅情況，如果係同步完全同步就一定會叻。但係如果唔係同步，即係最尾先送結果嘅話咧，咁就冇問題嘅。 佢唔得，佢因為佢係 remote play 嚟嘅。 佢係一個 remote 俾你。 哦、remote 就冇計啦。 佢其實個類似 remote desktop 嘅物體嘅 PS4 版嘅 remote desktop。 因為其實因為我 game 個情況係 pre-download， 跟住喺你部機玩完，跟住先再送資料出去，咁就最安全嘅。 不是啫，不是嘅，佢即係一個 remote 俾你，就方便啲嘅 remote。所以就個 delay 幾嚴重嘅，即係除非你要趕機戰啦，就嚟出啦。即係差唔多係時候要準備定，咁你可以單嚟試下。即係我覺得最多嘅情況係乜嘢咧？喺街度突然間要撈翻，要揾翻某一話邊出現過咩嘢，即係你要打翻開你部機去開翻隻 game 去揾資料，又或者係咩即係你嗰啲點講啊？搭成個鐘頭巴士，真係真係玩出去玩機戰。 定期食藥咯。 不過 定期食藥，跟住嗰個時間開玩咯。 不過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是、機戰 T 咧係 Switch 版嘅，有成部機攞出去嘅，唔使咁麻煩 remote 嘅，有成部機攞出街嘅。 咁如果你買咗 PS4 版的話， 我唔明點解要買 PS4 版咯、 啊？ 機戰 我都唔明啊！如果啦嚇，假設啦， 就係機戰你跟住著一隻 Switch 嘅咁啊，佢有冇需要功能？ 係啊， 好啦，咁大致上其實都差唔多噶啦。 其實諗到本來就係諗住講還原嘅啫， 都差 都差多開咗兩個啱啱漏講咗嘅嘢啦。 好啦，咁下兩個禮拜有新嘢再講啦。好係啦，仲其實留意啊，我係仲有一個專題講。讲嘅联合国个单期嚟嘢嘅，嗰个就独立讲嘅，你即系要 再睇一提顺带一提个意见书3月30号新截止提出， 系 直到佢完之前，我哋都每个礼拜会睇一次嘅。 系啦，好啦，咁下个两个礼拜再见，拜拜。